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。 听众朋友，本期这里是大兴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播音员，祝您新春大吉。 北京时间20点整。